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叮一声，我哋开始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大家好，我系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当然就是在星期日出现的，星期日的晚上九点钟至到十二点，一共有三小时的现场直播唱歌节目。咁今日咧就一路落住雨啦，所以我相信亦都希望大家都喺室内嗰度咧，慢慢享受呢啲温馨嘅三小时就好啦。因为室外都冇乜地方可以躲避。咁啊，不过咁全世界咧有好多其他地方咧都听紧，佢哋可能系阳光普照都未定，可能系譬如多伦多咁，可能系日头嚟嘅，啱饮完茶，所以九点钟咧就最好一起身咧就听呢个节目，慢慢听啦，唔紧要，因为今晚咧。我担保大家会觉得很舒服，因为有一把很靓、很舒服的声音，而且呢除了好听之外，还有 很有感觉、很有感情，因为很耐没出过声唱歌了、都一段时间，因为可能疫情呢，真的疫情之前呢才听过，一路加加埋埋都四五年时间才再在我们这里出现。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就是少少久违咗嘅 Patricia Pat Chan， 诶 ，Hello， 陈美玲，系啊，而家仲有冇？仲有冇人搞错你同 Angus Chan 嘅陈美玲嘅？仲有冇嘅？ 我谂应该都识我嘅人都认得我噶啦， 系咪识你啊？梗系点唔会搞错啦？即系出边嗰啲行街啊，嗰啲哎呀陈美玲啊，哦，你去咗日本啊，即系嗰啲咧。 咁我谂 以前可能有嘅。 都會嘅，有陣時即係會問問咁樣 嘅，會嘅，好誇張嘅。 係，但係就香港嘅朋友就個個都知道我係 Pat Chan 陳美玲。 即係有一啲佢就唔係話一路追隨住一路聽電台或者聽歌啦。即係曾經我有一次咧，好多年前啊，好多年前，即係咁啊搭的士翻電台嘅，我好興嗰陣。 嗯， 我哋嘅咁啊有個的士司機咧，就一路傾偈，哇，傾得好投契。唉、哎，真係我好中意聽你唱歌噶，我好中意聽。你嗰只涟漪啊，咁样啊，咁佢哦，好听啊，系啊，我都好中意嗰只歌。 呢位唔知咩年纪啊？呢位 唔出奇噶，即系佢将呢阿强嗰啲捞乱咗嘅，即系时间我哋系即系差唔多时间出道噶嘛。咁嗰排我哋两个都喺度唱歌啦，咁都会捞乱， 都会嘅， 唔出奇， 真系 讲笑啫。不过咧，即系希望嗰位的士司机而家仲听紧都未顶噶，吓唔出奇噶，因为好多的士大佬咧吓，即系喺雨夜嗰度揸车嘅时候咧，都会听过，咁啊听我哋。呢、这个节目居多咁，所以咧多数都 喂，真系我好多年啦都冇上过嚟啦呢个节目。 诶，咪就疫情之前，再之前啦。 系啊，真系。 所以起码都五年前啊。 点都有啦，可能唔止添啦，真系。 哦 ，OK， 系啊，你最近好似染白咗几条白头发。 系啊，系啊，染噶呢啲。 染噶嘛，本常黑噶嘛，你我记得你全头黑发噶。 即系我谂个个都点讲啊？即系十几年后或者呢个系 老朋友，唔系好嘅，即系见其实好好睇，好坦白讲。 其实我真系识咗你好耐啦 ，Albert。我哋头先喺度讲紧。 边会唔耐啫？总之咧，差唔多除咗我啲前辈啦吓，你哋一出道我就识我噶啦，因为我已经喺度噶嘛，我睇住你参加比赛噶嘛， 真系 我在场噶，你知唔知啊？你赢嗰阵，梗系啦，咁 咪 即刻咧呢个 保麗多唱片公司咧，就即刻捉住你啦，即刻簽你。好記得嘅，我已經係保麗多啊嘛，因為即係你係我師妹咯，又係。 其實仲有一個故仔嘅咧，就係嗰陣時我參加一個歌唱比賽，咁你記得陳任。 記得 咁就嗰陣時已經係揾我同我傾咁樣。 係啦，因為佢就係呢間唱片公司做嘅。 咁跟住佢話：不如你都係畢業先啦。咁我話：好啊，好啊。 係啊，仲讀緊，仲讀緊書。係啦，我都好記得嘅。咁歷歷在目啦。不過今晚咧，就我哋可以用啲歌曲咧，即係你一路唱翻嚟。不過你入咗行之後咧，當然有自己好多嘅自己嘅歌啦，有英文歌，有中文歌啦，好多中文歌。咁有唔同風格嘅，啊啲肉段難段啊，哇，後來㗎啦呢 啲係喺加拿大翻嚟， 係啊， 畢業之後嘅歌， 之後嘅歌嚟㗎。咁但係咧，就一路落嚟咧，大家都會喺譬如今晚咁呢啲場合咧，都會唱下歌啊，自己輕鬆。你就最中意。都是我最喜歡聽的 Carpenters， 真是我的 favorite group。 是不是 你很小的已經知道你的聲音是可以是唱 我想都是中學的時候 已經知道了， 就唱 pop songs、我以前是唱 soprano 的，即系学校啊吓， 哇系啊，真系，而家啱啱调转咗， 咁就跟住唱咗一啲 pop songs， 咁就几好玩，又识唱，咁就一路就开始一听就系 Carpenters， 啱啊， 咁啊唱佢哋啲歌去比赛嘅。 好啦，今晚大家信唔信啦？嗱，即系阿 Pat 一开声一唱 Carpenters， 真系好似即系我以前嘅心中嘅香港 Carpenter 啦 ，Karen Carpenter 啦，就系你啦，因为好多人都中意唱嘅。好多嘅，即係尤其是啲低音啲嘅啦嚇。咁但係你咧，你話你自己係女高音，但係其實你唱呢啲抒情嘅即係 Carpenters 嘅 key 咧，就好好聽嘅。你信唔信？你即刻唱只俾我哋聽下啦。佢嘅代表作當然真係好多，不過頭號代表作啦，即係我嘅幾十年播音嘅時候嘅經歷咧，就播最多 Carpenters。即英文歌计吓，真系播到好多嘅吓。而家我用日日听咁滞，尤其揸长途车啦。咁希望而家揸紧车嘅朋友，或者喺屋企嘅朋友，听下啲好抒情，或者扭开个收音机，听翻以前嘅旧歌。咦，只歌就系咁讲噶咯。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 Every sha-la-la-la, every whoa-whoa still shines. Every shing-a-ling-a-ling that they're starting to sing so fine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Looking back on how it was in years gone by, and the good times that I had. Makes today seem rather sad. So much has changed. It was songs of love that I would sing to them, and I'd memorize each word. Those old melodies still sound so good to me as theyShines. 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Every sha la la la, every woe woe still shines. Every shing a ling a ling that they're starting to sing.So fine. Every sha la la la, every woe woe still shines. Every shing a ling a ling that they're starting to sing so fine. It's yesterday.Once more. Yes. 哇！呢啲歌真系，呢、這个歌真系写得太好啦，实在吓。咁、啊、又因为佢嘅主角咧，就系话呢啲旧歌，同我哋一齐成长嘅呢啲，你一扭开收音机一听嗰啲歌咧，即刻咧，每一句嘅歌词，每一个嘅音符 ，every sha la la la 嗰啲咧，都印在心中吓，因为永远都唔会磨灭。呢只歌真的是 好啱，直情系讲听收音机， 听收音机， 收音机度听到好多好听嘅歌。 When I was young， 不过佢话啱牛，我都啱我哋，啱我啫，未必啱你吓。你觉得点啊？即系经过咗又即系咁几多年冇开过声咧，因为即系 Covid 之前咧，你都有唱下，咁但系都系，但系嗰阵咧都系。半玩啦、啊，半自由咁啊，中意啊上下电视，不中意啊唱下咁。 系可以咁讲啊。 系啦系啦。 但系就因为 Covid 咧，真系点讲啊，好惊病啊，咁啊唔想病，咁就真系冇 匿埋 出过嚟啊，真系 收埋咗自己， 系啦，真系。 咁好惨啦，噏住喺屋企。 系啊，冇办法啦，我谂即系大家都系想诶。健康 系啊， 唔想病咁，即系我谂都要喺屋企多啦，真系。 都唔怕噶啦，咁啊，即系好似唱歌咁啊，即系话我如果惊住自己唔舒服咧，就唔唱啦，我养声啊，咁啊，我啱调转，我唔理嘅啊，咁啊，即系越系辛苦嘅时候，你就可以试下用咩方法咧去克服佢，咁咧所以变咗就百毒不侵，希望就系。 你真系好嘢吓，咁多年来冇停过咁样样。 唔需要停啊，系唱到咪唱咯，啊， 即系把声都系好靓。 唔好唔好咁讲，但系呢个系即系我点讲咧？以前靓哥，如果我唔翻嚟咁点咧？即系我真系谂过嘅，因为究竟喂呢种冇理由做咗廿几年，而家先嚟断啦，系咪啊？真的会断开的，即如果你说我不唱住了，或者我不舒服了， 是啊是啊，停了呢是需要一段时间才开，即好像我现在都未开声、 我不是怕这些，我是调回转，我是怕即是听惯这个节目，即听了二十几年大家有感情、我又对他有感情、okay、这样那个 connection、那个大家那个联系、即突然间如果你停了譬如一个月两个月要都是有一些问题，我当然觉得习惯性自然。我 谂真系唔好俾佢停啊！ 感情系自然嘅、即系一种自然嘅感情。头先好好听啊 ，Pat， 好耐冇听你唱歌，唔使啦，唔使，就系咁样咧，好似未开晒声嗰啲仲好吓。头先都话已经好好 bright 噶，把声好好吓。即系其实喺晚上，尤其是我哋一个阿边时弹紧钢琴，阿坚哥咁样，我就中意呢一种再抒情啲。我觉得你而家抒情过以前添啊！ 是 啊 是啊，真的很抒情的，把声音很好听的。即是你后生一点的时候呢，即是那种即是你都要即怎么讲呢，要飙出来。 是啊，有时有些 rock 的歌。 是啦、啊、是啦、 啊。很 heavy 的歌啊，那些这样。 即是要谷一段这样、好像以前都听。 孤单的心啊， 是啊， 片取啊。 很多那种的。 那些是 rock 的。 是啦、啊、所以变成、如果你今晚这样可以将你抒情的。感觉 咁加上年纪大啦，系 都唔系嘅，都 中意唱啲抒情啲嘅歌多， 同埋好好听嘛，即系啱你把声音嘅其实。但有一只歌咧，我都想你再唱嘅。因为我突然间先，我谂你有十几年前，我系收到你一张唱片， 咁嗰陣咧，你就係好似即自己做嘅一張唱片， 啊， 好正嘅。咁啊，即係哇，好有心。 Jazz album 係啦，好似 jazz album 咁，但係咧就有啲法文歌喺度，係 係裏邊有啲法文歌嘅， 係啊 ，La Vie en Rose 係啊 ，La Vie en Rose 啦， 仲有 All Over the World 有冇嘅？ 好似冇呢只， 冇呢只，冇。 所以我就想唱翻即係嗰種情懷啦，因為呢啲都係一啲點講咧，即係香港式嘅懷舊嚟。我認識嗰啲女仔好似你咁啦，好似可能曾路德啊、陳美玲啊，即係嗰個 Angus 啊，即係有好多個女仔咧，佢哋都係喺你哋嘅啲修女學校讀嘅。咁你有啲傳統咧，就係除咗英文之外咧，就可以學法文嘅。 係， 所以你哋咧就好啊，都識法文嘅。 再加上咧，我母校咧係有法文學的。 冇錯啦，咪就係、是、咯，我就係講緊啦。 接觸到法文 係啦，就係修女學校咯。 係啦， 咁所以即係個個都係可以接觸法文，咁於是乎你以後咧就有機會可以唱法文歌，因為好多精彩嘅法文歌咧係好 好 有味道， 好聽， 好 romantic 嘅。喂，唱一隻嘅，我最中意嘅法國歌手 François Hardy。 François Hardy 真系哇！即系 呢只歌咧，又系当年咧系非常之红噶，收音机度实有得听嘅， 好红，红到不得了。即系我初初出嚟唱民歌咧，即系有一两个民歌手咧，一个叫 Terry 啊，佢就专唱呢只歌嘅，不过唱英文，佢唔识唱法文，咁即系当民歌咁唱啦。咁但系其实嗰只歌都好folk song嘅感觉，但系其实又唔系，好有少少法国嗰啲傳統嗰啲抒情浪漫歌咁樣，阿 François Hardy 係一個好出名，而且咧個聲音相當 sexy 嘅， 六十年代嘅 六十年代係啦，係好新潮嘅嗰陣，但係佢唱呢啲歌嘅， 打扮樣樣嘢，個 image 個 image 好有型嘅，好有型，好 cool 嘅。咁但係咧個聲音真係好 sexy 嘅，咁啊唱呢就叫做 All Over the World。All over the world， 全世界都识呢只歌，唔系讲笑。因为法国歌咧，又唔系太多嘅歌咧流行全世界嘅。咁啊，当然诶，最流行嗰啲就譬如头先你讲《La Vie en Rose》啊，譬如《Autumn Leaves》啊，譬如啊，一阵间有一只过嚟咧，一定要唱。 一阵间都仲有啲 嘅，有一只Edith Piaf 嘅啊，话喺 奥运咧威晒， 系啊 ，Celine Dion 咧就系 一阵间你要唱翻嗰只歌吓，我哋有即系嘉宾唱过嘅，咁、但系呢只歌我觉得咧，其实唔系奥运啦，之前咧我已经好中意，咁诶，系一只好传统嘅超级流行曲，即系法国嘅吓，咁啊，好好听嘅个旋律真系好好听，好啦，咁诶，头先只歌就 All Over the World， 希望即系喺远在远方嗰啲朋友， 希望 All Over the World 系啊，你好多朋友喺远方噶啦，好多听紧 Pat Chan 陈美玲啊，我唱多只啊，唱只中文歌啦，你好多中文歌嘅 呢只歌咧，真系 系你以前边一只碟记唔记得？ 其实系。一个无线的劇集一小时电影、 一小时电影是这样的东西、 里面有一首歌那我那天看回就突然间想起这首歌 好厉害现在好像 TVB 有那些合制可以找回我们以前出现我和你都有一起出现过 真的 很 开心 心中记起在那风中里你的那一笑令我觉满心欢喜唯望让旧日笑声永换着心里去到此一生心中记起在那晚空里你的每一吻令我有了温暖唯望现在让晚风飘送着这句Thanks for loving me 沙滩中抱拥和雨伞里玩笑在每秒每时都跟你乐趣共享万里共你跟星际两倾诉懒理那月和星共舞今天只得在那风中里记着你的我和那串串的追忆唯望现在让晚风飘送着这句 Thanks for loving me在每秒每时都跟你乐趣共享万里共你跟星际两倾诉懒理那月和星共舞今天只得在那风中里记着你的我和那串串的追忆唯望现在让晚风飘送着这句 Thanks for loving me Thanks for singing this 感谢你爱我 好听的以前是一个无线电影短电影的一首主题曲陈美玲 Pat Chan 主唱新闻后我们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息指，中大医学院副院长卢旭明获遴选委员会推荐为中大校长候选人。中大校董会最快星期五开会讨论任命，如果获得四分三校董会成员支持，任命将获得通过。卢旭明有无创产前检测之父之称，曾经获得多个国际重要奖项，去年获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身兼中大校董的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说，社会和师生都对新校长有期望，相信一个在科学和医学领域都有卓越成就的科学家能够符合大众期望。中大校长段崇智在今年年初请辞，提早在明年1月卸任。 首阶段管制即弃塑胶产品措施在4月22日起实施。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在过去几个月的适应期，不少市民说不需要外卖餐具，三成食肆没有再提供外卖餐具，可见社会有所转变，开始产生走塑文化。他期望市民同各界合作，减少使用塑胶，实现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的目标。谢展环在一个活动致辞时候又提到，以往百年一遇的大雨和高温现在年年都有，认为要关注气候变化议题，需要做到绿色转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以色列过去几日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了一系列无法想象的打击，如果对方还不明白当中的讯息，他保证对方最终会明白。内塔尼亚胡强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容忍公民和城市受袭，以色列亦都一样，重申以色列将恢复北部地区的安全，让当地居民重返家园。国防部长加兰特亦都表示，真主党开始感受到以军的战力，形容被猎杀的感觉非常难受。黎巴嫩真主党连夜向以色列北部密集发射火箭弹，回应日前黎巴嫩境内的通讯设备大规模爆炸事件，以军就继续打击真主党的目标。黎巴嫩卫生部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造成三人死亡，真主党表示一个成员被杀。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星期二仍然有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有朋友问小明啊，小明啊，你知唔知咧《西游记》入面咧，猪八戒咧又懒啦，又大食啦，行得又慢，点解咧唐三藏咧都仲要揾佢一齐去取西经嘅？小明啊解释话啦，取西经路途遥远啊嘛，冇嘢食，佢可以顶到一头半月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特区政府已经就行政长官2024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 我知道大家有很多愿望，现在是香港全力拼经济、改善民生的最好时刻。我会在10月公布第三份施政报告，期望收到你的意见，听到你的心愿，一起拥抱未来。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对江湖武林的印象可能是一幕幕激烈的武打场面，但是原来功夫和法式浪漫喜剧都可以擦出新火花。舞台剧《史家本第2024回之伏虎寒龙》，讲述主角史家本瞒住江湖世仇伏虎帮同寒龙仔的掌门，帮助两派少爷寻觅真爱。舞台剧在2023年首次公演后再度回归，为观众带来更多笑料。 咁呢个戏的确系改编莫里埃嘅《史家本的诡计》嘅，成个改动都几大，因为我谂我哋只系保留咗佢个情节嘅框架，基本上所有台词都系重新写过嘅。咁点解会咁做呢？亦都系考虑当时就系我哋既然喺香港去做一个几百年前嘅法国喜剧，我哋想将佢在地化，贴近香港嘅观众。因为有一啲所谓嘅笑料啊，其实系你理解当时点解法国人会咁写，但系其实如果直接去移植嘅话，就未必得到个效果。 多谢编剧兼导演方俊杰的介绍。舞台剧不少笑位取材自经典港产电影的对白和情节，希望观众产生共鸣，欢笑过后 舞台剧亦都想观众有所感悟。 除了想观众入场笑花晚之外，其实都有一些讯息想带到的。其实史家本在整个过程里面用他的方法去帮少爷啦，去瞒住掌门啦，但其实他慢慢发现了他自己最爱的表演艺术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件事都挺反映到我们创作人背后的一些想法的，希望亦都可以分享到给观众。 史家本第2024回之伏虎寒龙，9月27日至10月6日，香港大会堂剧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谁人将一点爱闪出希望，从前的一个梦不知不觉在恋上，迟来的春天不应去爱，无奈却更加可爱，亦由得他开始又错多一趟。望见你一生都不会忘，唯叹相思不着时，情共爱往往愚昧难以猜破，莫强忍空虚将心去藏，强将爱去淡忘，矛盾要心中没法奔放。天我所经的路，何时可到达，已经不要再知道。迟来的春天，只想与你留下永远相拥抱，而明知空欢喜，又再苦恼。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为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为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矛盾的冲击令我凄怆。 嗰啲大提琴咧，又一拉咧，又有啲幽怨嘅感觉。因为咧，而家天气系咁嘅，咁所以揾呢个迟来的春天咧。 你嗰仲系咪落紧雨咧？ 系啊，一定系啊。 嗰时系非常之大雨， 好大雨啊！咁啊，全日都好大雨啦。啊，咁啊，我都好少带遮出街啊，就算揸车都带埋遮啊，因为你行几步就湿晒嘅。不过睇下天文台点讲先啦。佢话多云啊，即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就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添，雨势有时颇大嘅。明早咧，市区最低气温咧大约系23度，哇，凉咗好多啦。新界再低一两度，最高气温大约系26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稍后咧就转吹偏东风。OK 啊，起码啦，即系虽然落雨，但系通常咧落雨呢一阵咧。就已經應該誒涼快啲啊，因為而家今日好似係秋分 啊， 係啊，秋天即已經係秋分係一個 啱啱過咗中秋 一個節氣嚟噶嘛，嚇啱中咗中秋就竟然係就到秋分嚇，咁差唔多啦，因為中秋同埋秋分嗰個意義好相似，咁呢個係我唔識啊嚇，咁啊掀開嗰啲通勝咧就會話俾你聽。 系 秋分系件事，就系、是、今日啦。 需唔需要做啲咩？定系今日就系？ 我知要啊，要需要啊，写住嘅啊，唱多啲好。 唱多啲 carpenters， 系啊，唱多啲 carpenters， 抒情一下，将佢啲湿气咧啊，即系真系噶会噶吓，即系我好怕啲湿气吓，即系唔使饮去湿茶，但系咧就听多啲 carpenters， 所以揾个 patchan 上嚟，真系好，即系因为大家都有会见啦吓，咁啊，但系咧。真的哇！你做咩咁耐唔唱歌啊？咁你解釋咧就因為 Covid 啱嘅嚇，即係真係要保重身體，甚至我哋呢啲即係揾命為嚟唱歌嘅唔理啊！ 而家可能好似係 我哋都冇停過嘅， 重生咁樣樣係嘛？ 你啊、 就是、 你啊，係 啊， 你覺得咁樣啊？ 有啲咁嘅感覺， 翻出嚟呢個世界啊！係 啦，係啊，係啊，有咁嘅感覺， 好似人哋嗰啲動物咧喺個窿嗰度咧，即係冬眠咗成，不過你係五年啊，冬眠咗，唔係所以咁嗱 ，cheer up 啦！啊，整啲 cheer 即系 cheer 啊啲嘅歌啦吓，咁啊，因为头先讲起 Carpenters， 我哋全晚咧，今晚咧，即系因为陈美玲喺度咧，我就好中意佢唱 Carpenters 嘅，咁啊各类嘅 Carpenters 我都好熟噶啦，咁但系我又好中意嚟即系现场演绎，整一只轻松嘅，最轻松我就至中意嗰只歌嘅。 好啊，好啊， 我嘅 one of my favorites， 好 啊，即系 top of the world， 希望大家一路跟住我哋一齐唱， 系啦，咩 key 都得嘅，大家跟住陈美玲个 key 又搞掂，一定啱 key 嘅，啊，你嚟先啦。 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is clear.It's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s,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and it's telling me that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In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and the touch of the breeze, there's a pleasing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 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 When this day is true, I hope that I will find 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 need will be mine if you are her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a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a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Oh yeah, 这些感觉就是 top of the world 啦。系好玩喎，多谢你头先俾咗个机会我咧，即系因为我哋大家跟住你个调子啦，跟住你个 key 啊，系啊， 我第一次玩 啊， 唔紧要，我跟住系诶啱啱解释一下啦，即系阿 Vince 啊，即系觉得我同阿 Pat 嗰个 key 争咗六个 key 度嘅应该，即系平时咧就女仔咧一般嘅女仔咧就四个 key， 系， 咁我哋都可以唱低四个 key， 头先就六度。低咗六至七個 key， 所以我可以唱。 Carpenters 啲歌係好低嘅喎、哦， 你再低過佢，佢係 D key。 我低佢半個 key 啫。 咪咯，你睇咯，即係連 Carpenters 先 係。B flat 係咪啊？ 係 D flat 嚟㗎。Boy flat 啊！ 我低佢半個 key 啫。 Oh my god！ 咁 Carpenters 係好低㗎。 係啊，佢不嬲不嬲都係低音㗎啦，你仲低過佢嚇。 可以啊，係啊，但係有某啲音佢都可以好低。 抒情唔係，我中意你呢個 key 啱嘅。 嗯， 真係啊，而家呢個係好抒情，尤其是喺二千靚歌啦，真係唔需要高 key 嘅。我哋唔係覺得高 key 喺依度好聽嘅，多數都係低音好聽，因為好抒情噶嘛，係咪？咁啊，所以係啦，夾個鋼琴嘅。咁啊，所以頭先咧我就即係話唔好意思啊，堅哥嚇嚇死你添，高兩個八度嘅我唱咗。我不知道我死了咁低嘅咧，點解？所以唔緊要，我係兩個人，我係兩個人嚟嘅，即係一個係 Albert， 一個咧係 Carpenter 咧都和得佢好好。 佢和音咪梗係得啦，和音咪唔使唔係 Unis， 即係唔係 Unis 嘅 嚇。係啊 ，Carpenter 梗係犀利，即係 Richard 梗係犀利啦， 真係犀利。 編嗰啲和音好好聽，所以我而家係。最多聽的 其實呢我都跟你講過一下的了，我真的這個是我的最大最大的願望。我是去年呢去了日本，然後meet 他，咁我同佢 meet佢 傾偈，係啊 meet 佢，我好想 咩種 嘅，我都想係meet M E E T 嚇， 同佢會面， 會面係啊係啊，咁就哇好開心啊！真係呢個係我人生嘅夢想， 佢而家 實現咗啦。 我而家幻想唔到佢係佢樣係點。 佢咧就喺東京咧就做咗好多場演唱會，但係佢而家做嗰個演唱會嘅形式咧係好 relax 嘅，点讲啊？倾下偈啊，同啲 fans 啊， 都系 Carpenters 啲歌， 全部系 Carpenters 啲歌，哇，几好！ 咁佢介绍埋俾我识佢成个 family。 咁点啊？边一个唱咗 Karen 把声啊？ 就系佢两个女啦。 哦， 其实佢有三个女一个仔，但系个仔就唔唱咁。 哦， 咁就三个女一齐出嚟唱咁。同埋佢太太都喺度。 哦， 咁我识晒佢哋，哇，好开心啊！真系，简直系一个。大的夢想成真 的，你話可唔可以你 family 裏邊加一個中國的 family member 啦？咁你入埋去做佢 family member， 我都好想啊！我都好想 做佢家人啦！真係嘅，佢哋啲歌係陪住我哋成長之餘咧，估唔到真係喺半個世紀之後咧，即係我而家仲喺度聽得最多，越聽越多添，即係播就梗係多噶啦。咁但係咧聽咧就聽得最多佢哋，即係佢啲歌好多 variety。即系唔系净系抒情咁简单，我唔系净系听一把靓声嘅，我听好多嘢，即系 Richard 嗰啲编曲啊，啲和音啊， 系好细致嘅， 好细致啊，真系永远都唔会俾你闷啊，吓咁啊， 哇，佢真系好好人嘅，原来真系吓，咁啊，我哋又倾偈啊，佢又唱歌俾我听， 哦好啊，哇，咁你唱翻只中文歌俾佢听啊，嗱呢一只，轻松愉快嘅，叫做落日情，系咪啊？都应该系好中意作歌俾你嘅逢天之作噶啦。我估 系啦，呢只歌咧， 以前嘅如果啦吓，作俾我都好多嘅， 你都有啊， 陌上归人啊， 哇 ，OK， 我在阳光空气中啊，好多嘅水下嗰啲，全部都系 Ricky 风嘅，呢只咧叫做落日情啊 ，Vince，OK，、okay? 系啊，系啊，陈美玲阿 Pat 嘅原唱歌嚟嘅， 抬头望见白云飞天外。 低手怕我双眼有泪水，斜阳倦眼低眉，天边黑暗都涌过去。从前望见夕阳多么灿烂，当初你我朝晚永伴随，甜言蜜语之时不许那夕阳偷听半句，始终相信你心似落日，爱到灿烂时无言便过去，段段旧例证无人能令你可永远永相对。谁能避免为情轻洒泪，今天我有真爱在乎谁，斜阳伴我之时都使我轻叹一声过去。从前望见夕阳多么灿烂，当初你我朝晚永伴随，甜言蜜语之时不许那夕阳偷听半句，始终相信你心似落日，爱到灿烂时无言便过去，段段旧例证无人能令你可永远永相对。谁能避免为情轻洒泪，今天我有真爱在乎谁，斜阳伴我之时都使我轻叹一声，知道他终要消失去。 有啲咩 memory 啊？呢只歌？ 呢只歌啊 ，OK， 定系嗰啲词好考起我咯，因为真系好耐冇唱，咁而家唱翻。其实系一个好轻快嘅，好似有少少 小学唱嘅感觉，喺学校唱啱。 但系嗰啲词咧，其实系讲失恋嘅。 哦，咁学校都有失恋嘅，都有嘅。 咁但系佢又唱得好轻松，即系失恋系乜啫？ 当时 咁咪一声过去。 咁就当其时年青嘅时候唱嘅，所以 咧失恋咪 失恋咯，即系嗰啲啦，系咪？ 其实我而家听翻呢只歌咧，我觉得呢个态度系好啱嘅。 嗯， 咁即系大家如果系有咁嘅遭遇咧。是很正面很潇洒的挥手的。 其实也好的，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失恋过了，那到了就是大过了才失恋，就其实是惨的。 是 如果你到了年老才开始第一次失恋，你就更惨，是不是？因为有经验嘛。那不如呢，在拍拖手仔的时候呢，在学校呢叫做以为啊，咁就係拍拖啦，咁即係咁呢，哎呀咁啊，哎呀佢又鍾意咗隔离班嗰、那个，哎算啦，第二个，即係咁样 呢，第日就唔记得囉， 冇所谓啦。所以头先你又呢啲咁嘅感觉， 所以我而家唱返觉得好 係囉， 好有趣嘅， 即係失恋咪失恋囉嗰啲囉，我就冇所谓囉，即係嗰啲。 我諗呢首歌应该係我去加拿大之前录㗎啦，应该 开始大个啦，加拿大返嚟就变咗欲断难断啦。 咁就嗰个时期嘅歌啦。 係啦，即係已经係第二个 stage 啦。不过呢，即係头先你讲嘅，即係我哋一路成长嘅历程呢，咁当然大家都会听好多外国歌啦，有啲歌呢就即係好似好简单，但係而家呢过咗咁多年，睇下听翻佢啲歌词咧，即系 Beatles 嗰啲歌咧，就越嚟越有味道啦。即系等于我哋以前咧 ，Carpenters 好听啊咁样，但系咧而家越听越好听。系披头四嘅啲 Beatles 咧，就更加系咁样嘅。哇！原来咧好多嘢，好多嘢讲嘅里边。咁啊，最重要咧就系 touch 到我哋嘅，就系话我哋喺一生人咧有好多嘅好朋友，识咗好多人，有啲已经离开咗我哋。有些在世的， 呢首歌真系 全部我都会挂住佢哋，即系同佢哋好有感情， 好有感慨， 好有感慨。 呢首歌即系好多过往嘅回忆啊， 系啦， 以前嘅朋友啊， 系啦，仲要系今日我哋呢啲 feel， 就唔好用披头四嗰个 feel 咧，就冇咁 sad 嘅，冇咁幽怨嘅，咁啊呢一个系。 晚上弹住钢琴，多谢阿 Vince 嗰度钢琴伴奏住呢一首，我相当喜爱。阿 Pat 今日话要唱嘅一首歌 ，Beatles 嘅名作之一，叫做《In My Life》。 There are places I'll remember all my life, though some have changed, some forever, not for better.Some have gone and some remain. All these places have their moments. With lovers and friends, I still can recall. Some are dead and some are living. In my life, I've loved them all.But of all these friends and lovers, there is no one compares with you. And these memories lose their meaning when I think of love as something new. Though I know I'll never lose affection.For people and things that went before. And I know I'll often stop and think about them. In my life, I love you more. About them in my life, I love you more. In my life, I love you. 呢只 Beatles 嘅 In My Life 啊，佢哋最初唱嘅时候咧，就即系好好佢哋嗰啲乐队款嘅。咁但系我反而喜欢咧，好后来好多唔同嘅歌手去用诶佢哋各自嘅风格去演绎啦，吓、啊，甚至乎咧有啲系、啊、编到系 Jose Feliciano 佢都哇， 都 好认真，我弹用吉他弹呢个歌真系叻到咧。 有 Diana Krall 啦， 系 Diana Krall 系好合。是是啊 ，Judy Collins， 系啊，差唔多咧，即系全部嗰啲有型啊，唱歌叻嗰啲歌手都有演绎过。 即系，但系一个好伤感嘅歌， 系好伤感，系 好多嘢已经只可以怀缅啊。 系啦，怀缅。 旧嘅地方喺香港，尤其是都全部拆晒啦。 旧嘅地方，旧嘅朋友吓，全部。 我最挂念嘅 ，I love them all， 朋友啊， 都系好爱，系爱佢哋，而家都已经逝去吓，所以 In my life。咁當然啦，即係小朋友唱就未必啱嘅。咁到咗差唔多有資歷嘅，有沉澱嘅，啊，唱咧就特別有味道。 到我哋呢個年紀唱就真係好回味。 係啦，我哋今日都係活得好舒暢、好年青，因為而家係九點幾啊？哇，九點半。 碰着他，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再遇他，沉默对望车厢中。 地下铁邂逅他，车厢中的畅谈最受用，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愉快心里送，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大帐梦，有没有雨华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此时中断，令我心暗痛，说不通，未到高峰已剧终，爱情难结局，期望再会一秒钟，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大帐梦，有没有雨华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此时中断，热爱心里空， 喂 ，Vince 新歌喎，好听啊！重唱啊 ，Danny 仔嗰只地下铁碰着他，好民歌 feel 添喎，啲吉他啲咁啊。不过吉他唔系你弹嘅， 唔系我弹。 钢琴系咪你弹咧？ 都呢首唔系。 有啲沉，有啲系。 有啲系。 哦，有啲系啊！好听好听，就叫做几分钟的约会啊。即系而家好多呢啲少年 feel 啊！我哋今日 系今晚好怀旧啊！ 系啊，因为第一就 Danny 仔啦，咁啊第二咧，即系我都唔系少年噶，我青年嚟啦。嗰阵就系搭第一次搭地铁，因为咧全香港嘅地铁系第一次开嗰条线嘅。啊，咁我哋有几个同学咧，即系其实已经系大学同学嚟，就一齐去搭。我唔系好记得去咗观塘嗰头嘅，好似啊，即系第一条线咧，佢唔开晒噶嘛，一慢慢一条条咁开，即系好有 feel 啦。所以咧，即系呢一只地下铁碰着它咧，就系我哋读紧书嘅时候，即系你去咗美国噶，加拿大吓 ，sorry， 你加拿大定美国？ 加拿大， 加拿大，加拿大，你去咗，你应该未噶，你都未参加，我读紧大学，你都未开始唱歌。 你大我咁多？ 梗系啦。 少少啫， 唔系我读紧大学嘅时候系啱啱入行嘅啫，所以你一定未唱过嘅， 系 一定吓。我嗰只即系我细个嗰阵，你更加掂唔到啦。即系我唱民歌嘅时候，但系我读大学已经系啱啱入行，灌咗唱片。咁我好记得咧，我读大学二年级嗰年咧，就坐喺学校嗰、那个即系嗰个叫做 AC Hall 啦，我哋 系啊 AC Hall， 我记得 系啦 AC Hall 就我母校啦，嗰条楼梯嗰度。嗰条楼梯佢哋做咩咧？即系空堂啊！我哋即系中间舞堂上咧，咁就嗰个袋仲系嗰啲啡色嘅皮袋嚟，咪攞张纸出嚟踎喺嗰个楼梯嗰度就写咗呢一只歌。咁咪放咩咧？就是、因为咧公司话你而家开始要作歌啊，你自己作一只噶咁，于是乎咧就做咗第二张中文唱片嘅即系领衔歌曲，就系、是、叫《少年梦》。我讲翻自己啲嘢啫嘛。 好啊好啊，唱俾我哋听啊！ 但系咧就冇嗰种好澎湃嘅感觉，因为而家吓年纪长咗咧，我哋而家回顾嗰种感觉，即系同埋咧回忆嘅感觉，回忆翻我当年喺条楼梯嗰度嗰种感觉， 好啊。 我当日咧就系一个少年嚟嘅啫。我往日少年，望时光转眼消逝，心里有愿望，在远方闯他一闯，将星光一现，或长空飞过闪耀，成败我不必牵挂，骑着脱缰骏马。记当初曾立志超越人群，自然愿到天涯踏遍异乡，望天冲迎着那风暴翱翔，为谁伴我攀险进水，伴我我往日美梦如昙花转瞬一现，醒觉已无言，望有天新的开始，将冲击海浪，如潮涌翻过彼岸，前路我不必惊怕，何惧莫测变化。记当初曾立志超越人群，自然愿到天涯踏遍异乡，望天冲迎着那风暴翱翔，为谁伴我攀险进水，伴我为谁伴我攀险进水，伴我。呢只就系 好好听啊！系你写嘅， 系啦，我写咁啊词咧都系我同埋一个同学，个同学咧后来大家香港电台嘅朋友都识佢嘅，佢系叫做徐益雄，有好多人都听过佢做节目噶啦，咁佢亦都系电台嘅同事，后来咁佢系我同班同学嚟，咁所以我第一次即系学用即系中文去写词，即系唔系呢一只，其实唔系第一只嚟嘅，但系第一只系。摆喺唱片嘅封面嗰度咧，就领衔歌曲啊！咁因为第一只中文碟系麦上官人嗰啲，就全部系郑国江、卢国沾啊！我一直都唔够胆写，咁呢就开始写歌写词啊，叫做《少年梦》啊，即系小鲜肉之梦。不过今日唱真系有啲 feel， 因为唔系以前嗰种感觉噶，因为以前系后生仔就我往日少年嗰啲咧，即系第日头先你讲嗰、那个嗰只 嗰 只类似啊，即系嗰阵唱同而家唱系唔同嘅。 唱翻几十年前嘅歌， 系啊， 那个感觉好得意。 你同一只歌，同一啲歌词，但系而家咧，我就系好似谂翻起我少年嘅时候谂嘢，谂啲咩嘢嚟噶？即系希望我要孭住个背囊，远方闯他一闯啊，好似话骑着脱缰骏马一样。好似划长空飞过闪耀，好似星光一现，好似个流星咁样，几劲啊，几威啊！诶，梗系咁样噶啦嘛，全部都系咁样谂。少年、青年应该系咁谂嘅。今晚咧，我哋可以即系唔使好 sad 嗰啲咁样，所有嘅怀旧、抒情、幽怨嘅歌，我哋都可以用今日嘅感情去演绎。好啦 ，Pat Chan， 我哋今日特别嘉宾系阿 Patricia 陈美玲。剛才我們說過說想聽你唱的中文歌曲， 好啊， 你介紹一下這隻 中文歌、這隻呢應該都是、Richard Carpenter 寫的、 是嗎？ 是啊是啊、 哦、是啊 Something in your eyes, in your eyes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最遺憾就是、Karen 錄不到，就結果是給了 Dusty Springfield 唱的。 I see， 我就唱這隻歌呢就卢永强先生填的词、 它里面竟然是说、一对恋人祝贺他们一生，即是 互相祝贺， 是即是祝贺他们的一生，即是结婚啊这样。 那 就很多 fans 都说、结婚的时候他们会播这首歌的，那我都很想、哦、今晚就点给我的细女听，因为她都今个礼拜结婚了。 哇，恭喜恭喜恭喜啊！你是做你的女结婚，即是你是做外母啦， 是啦、啊、 Congratulations. Oh, thank you, thank you. Something in your eyes, 你不要喊住，留翻 中文我哋是叫做目光的句子。从不知会相逢，从不知会相遇，从不知你的命跟你生平及故事，没有去猜测，只因猜对确不需要，猜错更不需要，我是你急需要知如何滔滔心情，如山隐隐坚定，如水点点晶莹，浅浅轻柔情意。你的双眼此刻讲我知， Something in your eyes I see， 清晰说着愿意，一生充满温暖热爱，像诗中的句子，心意目光紧紧扣着我，一生内只一次，痴痴的痴痴看会面时，随思想的相逢，随感触的相遇，随双方的心灵所盼所求，梦与事令我这一刻仿佛一切已找到了，一切已找到了，领略目光的句子，明天将会很甜，将靠着你的脸，无分东北西南，海角天涯何处，我将跟你相恋得更痴。 Something in your eyes I see，清晰说着愿意，一生充满温暖热爱，像诗中的句子，心意目光紧紧扣着我，不必一些句语，痴痴的是真心和真挚。情由此思，看多一世，我心也愿意。 真的浪漫啦！大家四目交头，仲要好近距离。 啲歌词真系好适合结婚啊！ 系啊，你对眼里边，唔好喊我同你攞张纸巾系吓 ，OK， hold 住 hold 住。不过喊得最犀利，可能个外母。 我谂啊，都会啦， 真系会噶吓！你系第一个 呢个系细女， 细、女结婚， 大 女 结婚，大女已经结咗婚啦，今年 哦，即系已经有少经验啦，即系做外母啊。 就啊， 咁啊，真系诶，呢啲系人生诶。最开心的其中一样事就是那些下一代的、结婚。 是不是啊 是啊是的是的。你已经有经历了是不是 是。 其实你跟我相似的。 你呢你的。 一样呢 你的仔呢 两 位呢 一样。 哦、你都有喊啊 我没有喊即是说一样就是大的结了婚 是 小的就将会结婚。 啊几时啊 可能是娶你的女儿大家他没有讲给我们听。是啊你 记得真正讲笑。 我似讲笑咩？喂，真系嘅，系今年喎。你几月啊？边日啊？喺边度摆酒 ？O K， 哇！一个唔觉意咧， 公开啊， 呢个系啊，我 咁少见到系咪啊？ 你类似啦，你讲大约啦。 讲真啦，我已经见咗未来女婿啦，就唔多似系你个细仔，真系。 因为好靓仔，实唔似我啦，系咪？ 你嗰个系几多月啊？ 又唔使讲，等总之咧，你个女系姓咩啊？你咁唔系姓陈啦，你姓陈啫。 咁梗系唔系啦，佢姓黄啊嘛， 姓 黄先生啊。 O K， 系咯。哦，我翻去问一下吓，你系咪娶个姓黄嘅女仔啊？ 你真系搞笑。 梗系啦，人生就系咁样吓，即系好好开心嘅，即系撞到啲诶。 不过真系。点讲啊？ 系噶， 结果都大过晒啦。 即系朋友啊，即系有朋友啊，咁即系倾咗呢啲，好特别开心。我讲另外一件事。 咁梗系啦，我哋识咗几十年啦。 另外一个真事，我另外 讲 一个真事俾你听啦。又系有一间屋，咁咧又哦，你又买咗嗰度啊？系啊系啊，吓你咩区啊？哦系咩？哎，我又系，你咧？跟住咧，你系边个？ 喺 边 个 区啊？唔系，佢直情话哦，咦？是咩？又系嗰第几多栋啊？哦，就系嗰栋。咦，系、哦，我又系嗰栋。跟住咧，佢讲几多楼啊？啊，我又系嗰层。跟住咧，系真事嚟。佢问你乜？你住边一间啊？我啊几多几多号咁样。吓、 嗯 啊，你做咩讲咗我间屋啊？我噶喎，呢间屋系我噶喎。你 经纪 double 卖咗啊？又卖俾你，又卖俾佢。 唔系，原来咧就即系当然系我哋呢边讲错咗一个 number， 其实系隔篱嘅。原来，系、 嗯、 原来隔篱嗰个就系佢啦。啊，唔识嘅大家，即系唔知啊，系成日大家好熟嘅，咁样都有。 就做咗你邻居， 系啦，啊，但系好少见面啊，嗰啲好少见面嗰啲啦，即系唔系。 有个好朋友做邻居几好啊，个感觉 好好添啦。 我都喺度等紧。 我试过啦，系啦，唔记得带锁匙，你话想点？入去佢嗰度， 爬过隔篱， 唔使爬嘅，有咗佢锁匙，即系嗰啲密码，我哋。 哇，咁熟噶？ 系噶，熟到咁嘅，你谂下。 O K。 你话真系人生几得意啊！即系最紧要就系有朋友，朋友先好笑，好笑啊嘛！ 系我哋真系识咗几十年啊！我哋唱片公司两间都一样嘅， 两啊系系 系， 你好似跟住我走啊！诶，系咯，我去边度你又边度，你就追住晒咁样。 系咪真系同一年入啊？ 梗系唔系啦，即系唔系我啊？第一个梗系我系李师兄啊嘛。 O K， 保利金就你先啦， 但系梗系唔系咧，就过去嗰度都系我过先嘅，我过先。 你边一年啊？ 我唔记得边年，但系因为我过咗 Ricky 峰先至过嚟嘅。 哦，哇，咁真系你先啊？ 梗系啦，系啦 ，Ricky 峰未嚟嘅，我以前我哋嗰个总经理系个鬼，系西人嚟嘅，西人嚟嘅。 我真系跟住你。 系啊，我一过去咪唱鼓浪屿啊嗰啲咯。Ricky 仲喺旧公司。咁佢有时佢一过嚟咧，佢就梗系揾埋你啦，即系咁，你外将嚟噶嘛？喂，我哋而家唱翻即系以前我哋细个咧，唔系好识嘅，哇，好劲啊！个个都话佢好劲，就系 Rolling Stones 啊！哇，嗰啲歌咁劲，我哋点学啊？我心谂，佢话唔系啊，我大佬话，喂，有啲好好民歌噶，有啲吓系咩？ 佢哋 系啊，呢只真系好民歌， 系民歌同埋 我真系好中意。 竟然你知唔知由头到尾用木吉他弹噶佢吓咁吓 ，Rolling Stones 喎，滚石乐队喎。 我点解拣呢只歌咧？就是、因为我细个成日都听，我好有印象。 哦，系啊， 咁我话哇，呢只歌真系非常 系佢哋自己作噶 ，Mick Jagger 作噶， 系 咁同埋佢嘅队员啊 ，Keith Richards 一齐合作嘅。 It is the evening of the day. I sit and watch the children play. Smiling faces I can see, but not for me. I sit and watch as tears go by. My riches can buy everything. I want to hear the children sing. All I need is sound of musicHovering, falling on the ground. I sit and watch as tears go by. It is the evening of the day. I sit and watch the children play.Tears go by. All I hear is the sound of rain falling on the ground.Sit and watch as tears go by. It is the evening of the day. I sit and watch the children play, doing things I used to do.They think are new. I sit and watch as tears go by.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岛半山干德道下午有单位起火，一名男子昏迷送院之后不治，初步调查火警无可疑，消防话会循电线短路方向调查。消防表示，下昼近五点钟接报。干德道惠明苑十楼一个单位起火，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下午五点十二分左右大致救熄。消防说火场面积大约十米乘十米，在单位内救出一名男子，另外有五十个住户自行疏散。北角一名有精神病记录的男子日前涉嫌袭击家人，被警员开枪击毙。家属下午手持死者遗照去到警察总部外请愿， 死者太太说同警员通电话期间多次要求不要开枪，认为警员当时可以用长棍、盾牌、胡椒喷雾等或派出谈判专家。他又质疑即使警员开枪，为什么不射向手、脚、肚等其他位置，对报警感到后悔。警方回复查询时候说，事件十分不幸，深表难过，并向死者家属表达深切慰问。警方重申，警队内部就使用枪械以及各种不同程度的武力有严谨守则，警员在使用枪械上亦有定期训练，包括在不同情况之下是不是需要使用枪械等。警方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事件中警员开枪的决定符合警队有关守则。警方已经交由港岛总区重案组全面调查，完成之后再向死因庭提交调查报告，由死因庭决定会否展开死因研讯。共同社引述外交消息透露，日本外相上川洋子正探讨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中国外长王毅会谈，如果协调顺利可能在当地星期一举行。预计两人将会讨论深圳市日本人学校男童遇袭身亡案，以及两国政府达成共识的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问题等。报道说，鉴于发生男童遇袭案，上川打算要求中方防止事件重演，并充分确保日侨的安全，并会要求提供案件的详细资料。至于福岛核污水排海问题，日方将再度说明同意中国等国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测框架之下进行海水取样。上川将会劝说中方尽快撤销进口日本水产品的禁令。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星期二仍然有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Aga。 对家人的时间，对仔女的时间，对宠物的时间，对工作 OT 的时间，给自己的时间一点都不多，很容易跌入了一个情绪的漩涡里面。为什么我成为了一个不想成为的人的呢？其实很多这些小的情绪都值得去梳理的。 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艾力在音乐说，同你用音乐细说每个人的情感故事。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前环境局局长黄锦星现在依然积极投身环保工作。最近他推出著作，讲述自己在环保界的起承转合。当我们好奇他遇到的环保有心人之中，哪个的故事令他最难忘呢？黄锦星就说，令他最难忘的是一只鬼。 是大嘥鬼啦，因为呢当时我们即是刚刚做局长的时候呢，就看到香港的堆填区生活垃圾里面呢最多就是厨余，占了1/3那么多。所以在源头减废，通常大家呢珍惜食物是最重要的，重要要一个回收，回收都是第二步。所以当时就说，哎，不如我们说古有垃圾虫，今有大嘥鬼。於是用了一个眼阔肚窄一个概念，一个比喻， 就設計咗大西鬼呢一個代言人。 書入面可以認識到黃錦星喺環保界嘅故事，咁佢又有啲乜嘢環保小貼士咧？ 譬如話我哋著嘅衫有需要先買啦，食物係緊要嘅，我哋每一餐都唔會浪費食物，食幾多食幾多。住啦，咁就有方便啦，慳電啦，同埋點樣可以屋企都可以有乾淨回收。咁我哋屋企嘅回收咧，就可以配合曬，譬如鹿仔鋪嗰九種回收物料啦。最後一樣嘢就係話，平時我哋出入都盡量係一個環保、綠色出行啦，而且放假嘅時候都支持低碳本地遊。所以本書嘅最後一篇故事就係我同屋企人啊記錄咗我哋喺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啊，点样系可以低碳减费开心？ 迈向碳中和，香港人和事，中华书局出版。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是假如有一日我们真的在路上面偶然地撞到，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那其实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 谁令我能情深一片，令我轻柔如水清澈，令我心灵回复恬静，令我抛弃内心十万年纯洁美梦，让我心灵重得安慰，让我安躺于他。 其实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咧？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种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在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谁令我能情深一片，令我轻柔如水清澈，令我心灵回复恬静，令我抛弃内心牵挂，重拾我年纯洁美梦，让我心灵重得安慰，让我安躺。 时间是10:40，是不是呢？22:40是不是10点40分？ 你今次看得啱了，是不是？ 是啊，因为呢，即我就不太惯看电子钟。 是啊，我都说为什么会换了个新钟的。 因为这个钟呢，在我们这个直播，因为我做这个直播室，这个位呢，就由2000开始就做这个位的。那我望那个钟呢，就是望足了20多年的。咁啊，慣咗啲又用針， 有 支針，有兩支針，係有兩隻手，係啦。咁突然間就變咗啲 number 啦，10點都識睇啦，當然係咪啊？即係我自己嗰啲電話都係咁。 但系佢写住22咧，咁我哋知道。如果我系军队咧，就一定要啦，23:48开火。 但系唔系，我哋成日去即系拍场景啊、外景啊， 全部都系讲呢啲， 全部都系用呢啲嘅。 讲嘅更容易啦，我唔使睇噶嘛。 即系22-36， 系即系36啊！哇，咁惨， 拍到第一。 普通人唔好明嘅，吓俾佢36嘅咧，即系其实系24之后。一路草落， 繼續拍落， 一路拍落去。 哎呀，我哋嗰陣時拍《青春熱潮》咧，真係拍到通頂嘅第一嘅， 唔出奇啊！我試得多啦， 真係。 咁電視劇係咁樣啊，咁係好辛苦好多。啊，嗰日咧係話時話啦，即係講緊以往啲 TV 嗰啲日子啊。 嗯。 點解得邊一個 send 咗一張相過嚟？嗰張相咧，我哋即係喺度拍緊一个应该是唱歌节目嚟噶啦，咁啊企就打横排一排，你知即系好 casual， 即系唔系按紧咧嘅，咁就大家到时系个 rehearsal 咁啊，咁啊全部都系我哋啲同事啦，即系大佬咧，大哥咧就 系 许冠杰，跟住咧隔篱有关正杰，跟住咧就有我。同埋你， 系咪啊？ 系啊，几好笑喎，真系。咦，系喎，呢啲组合系喎，以前 嗰时我哋跟住啲大哥哥 啦，大中细咁啊，齐晒噶嘛。 喂 ，send 俾我啊！ 好啊，好啊，系啊，即系当然嗰啲样系你自己先认得嗰啲啦。 系， 诶，呢啲相其实都好有感觉嘅。咁啊，多谢嗰啲咁嘅而家呢啲网啦。是这些互联网才至有这些这样他都不知道被找出来的啲人。 是的，真的多谢他们。你不要记得我们那时候是没有这些这样的电话来到周围影相，真的错失了很多机会。 相机都 没有。什么东 西都没影啊。没有影，如果影我想是50,000张都 像。 但是就真的现在就靠一些，反而 video 就有。video 是什么呢？不是我们影，而是呢即系而家 TV 咪有啲盒仔啦，佢就将以往嗰啲节目啦，你头先讲嗰啲，你讲嗰啲咩 ？My TV 系乜咧？系啊，嗰啲咧 好睇到不得了啊！ 就揾翻一啲 真系好多节目睇，又有啲英文节目睇，咁 即 系 总之系以前嗰啲人啦，嗰啲人有啲系自己嚟嘅， 咁又可以睇翻自己咯。 你都有啊，我睇过你噶，吓你喺度，咦？我同你一齐又有份做嘅，好多有啲陈秋霞嗰啲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嘅。 其实我都系旧年 subscribe 嘅，咁我就，所以我而家喺度追紧呢啲节目。 那个怀旧嗰啲咧，好多嘅。 佢唔净止咁，佢有好多外国嘅片。 系咩？外国都有噶。 美国嘅 talk show 啊。 我最想 好多嘢睇嘅， 我唔知啊，不过我谂佢应该冇，就系因为以前太多佢摆唔到，佢唔应该冇录影嘅，就系欢乐今宵。全部是直播的，就冇啊，咪冇留啊，因为佢系直播就算啦，即系佢冇录影咗，然后就 keep 嘅，因为太多嘛，即 系 几千集啊，大佬，跟住佢点？ 如果揾翻晒我嗰阵时喺欢乐今宵唱歌嗰啲片， 我最想睇翻嗰啲，因为我系最初上电视就系睇欢乐今宵啊嘛，但系嗰啲反而冇， 除非你系嗰啲专题嗰晚， 系啦， 即系例如台庆啊，或者咩筹款啊咁，咁就 有嗰啲 有睇翻， 但系嗰啲普通嗰啲就冇。同埋有一个系即系，诶，越讲越多听唔好啦，唱下歌先。 我哋而家变咗讲紧电视。 我而家想讲 Carpenters， 因为我咧即系我都头先讲过啦，我而家即系揸长途车啦，有时我就一定听 Carpenters、啊。好处讲咗啦，咁又你而家今晚唱嗰啲我就好熟嘅，所以咧你但系你把声音咧就真系令我谂起佢，啊，即系好怀缅 Karen Carpenter。This Masquerade， 哇， 以前我都好中意呢只歌。一个化妆舞会，你扮演咩角色啊？From being close together. the start. We tried to talk it over, but the words got in the way. We're lost inside 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Thoughts of leaving disappear every time I see your eyes. And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 why we carry on this way, we're lost in this masquerade. This masquerade， 所以咧，一有型嘅歌啊，坚哥就好有型噶啦，就弹吓。 系 Leon Russell 写嘅。 系啦，哇，系啲爵士风啊，真系好有 feel。即系 Ed Lip 嘅佢头先啦吓，即系两个人嘅啫，即系我哋一对 band 好犀利。系咩 ？Leon Russell 边个嚟嘅 ？Leon Russell 咧就应该系写好多歌嘅，仲有 Superstar、嗯。 哦，都系佢嘅， 都系佢嘅， 系写咗好多歌俾 Carpenters。 系啊， 咁間中就佢 Richard 寫咯，間中咁，但係其實 Carpenters 最叻嘅地方唔係作曲，係攞人哋嗰啲歌，唱人哋嗰啲歌，然後咧據為己有。 如果你睇佢而家呢個新嘅 concert 咧，佢就係會解釋俾你聽，佢嗰啲歌喺邊度聽，然後 係啊， 攞翻嚟， 因為佢 逐首歌去同我哋 share 佢嘅 notes 咁樣。 因為 Richard Carpenter 即係佢哥哥啦，就係個監製嚇，即係編曲咁樣。咁啊，如果你講起又有人寫歌俾佢哋咧，如果我冇記錯咧，即係有個金頭髮齊音嘅，好矮個子，即係好矮，坐喺個鋼琴度，佢叫做 Paul Williams。 Paul Williams 就好叻寫歌嘅。即係一個差唔多好似鬼才咁樣嚇、嗯，就寫咗係 Won't Last Day Without， 好似係佢寫，如果我冇記錯， 係啦，應該係佢寫嘅，係佢 我靠記嘅啫。 呢首歌 好聽啊！ 歌由细唱到大咁样样， 所以你嚟 当时嘅歌唱比赛就系唱呢首，系 咁咪即系赢紧啦。 Day after day, I must face a world of strangers where I don't belong. I'm not that strong. It's nice to know that there's someone I can turn to who will always care. You're always there when there's no getting over that rainbow.When my smallest of dreams won't come true, I can take all the madness the world has to give, but 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So many times when the city seems to be without a friendly face, a lonely place, it's nice to know that you'll always be there if I need you and you always smile. It's all worthwhile when there's no You touch me with the love you're bringing. I can't really lose when you're near. When you need my love. If all my friends have forgotten, have their promises, they're not unkind, just hard to find.One look at you, and I know that I could learn to live without the rest. I found the best when there's no getting over that rainbow. When my smallest of dreams won't come true, I can take.Without you. 呢首歌又系点埋俾我个细女听？ 系啊，梗系啦。咁啊，但系我都借住 Pat Chan 把声唱呢只歌，点俾咁多年来即系一路听呢个节目嘅所有2000靓歌涌趸听。One last day without you 啊，冇你哋听，我哋都唔知唱嚟做乜。我希望咧有啲歌咧就即系我哋一路唱 Carpenters This Masquerade， 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但有一只歌咧 ，Carpenters 又系重唱噶啦。咁但系呢只歌咧，原本咧呢、這个叫 Jim Henson 嘅人咧，佢就唔系写俾 Carpenters 嘅，佢写俾啲唔系人嚟嘅， 系 啊，系一只 系啲木偶， 木偶系布公仔嘅木偶啊，布公仔青蛙佢的 Kermit， 咁所以咧佢只歌原本咧就系、是、青蛙声嘅， 佢、啊、 扮嘅， 佢嘅原唱啊， 系啦，但系 Carpenters 就话好靓嘅呢只歌，所以咧 Karen 就唱咗呢只歌。 Why are there so many songs about rainbows and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Rainbows are visions, but only illusions, and rainbows have nothing to hide. So we've been told, and some choose to believe it. I know they're wrong, wait and se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me. Who said that the wishes would be heard and answered when wished on morning star? Someone thought all of that, and someone believed it, and look what it's done so far. What's so amazing that keeps us gazing, and what do we think we might se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me. All of us under its spell, we know that it's probably magic. Have you been sleeping? And have you heard the voices? I've heard them calling my name. Is this the sweet song that calls the young sailors? The voice might be one and the same. I've heard too many times to ignore it. It's something that I'm so supposed to b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b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Someday da di da da da da da. There's the sweet song that calls the young sailors. The voice might be one and the same. I've heard it too many times to ignore it. It's something that I'm supposed to be. Oh,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me.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今晚就是 Rainbow Connection， 希望今晚可以有一道彩虹同你连埋一齐。仲有半小时，咦，仲有一小时添。 睡了难得白日红，一朝分风散，回想此一梦，苦知一风里，空言当初勇。追闪痛齐仍内冬，果实盈盈仍内风，爱极分边海，赞如不永在，宁愿形体不出众。 唔该晒啊 ，Vincent， 我哋唱关智杰嘅歌，叫做《咏梅》啊，郑国江老师嘅歌词。第一个钟真系11:07啦，咁啊，我哋还有大约一个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我系 Albert Lau 欧瑞强，我哋有 Vincent， 有阿坚哥，同埋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系 Pat Chan 陈美玲。阿 Pat 嘅原名咧就叫做 Patricia。 系 啦， 是 不过咧就即系以前嚟讲咧就难读啲嘅嗰啲小朋友系咪啊？咁啊，不如阿 Pat 啦，咁啊系啊，即系等于阿 Sam 虚咧，其实佢 Sam 喵虚，即系全部咧，即系其实西人都同我哋一样啦吓。哦，欧瑞强阿强仔啊嘛，咁啊得噶啦，系啊，真系咁啊好啲嘅， 系 容易记啊嘛，容易记容易嗌啦，系啦，屋企都系啦，所以变咗。以前都是阿 B 仔啊、牛仔啊、恩女啊，不过今天咧就我哋有时睇嗰啲歌手嘅同埋啲歌名啊，同埋咧嗰啲歌词里边啊，都好多呢啲嘅，好亲切嘅嘅名字。咁譬如咧，你知唔知 John Denver 做一只歌叫 Annie Song 啊？ 梗系知啦 ，Annie 系边个？ 我好中意，系佢嘅第一任太太。 系哇，你起晒个底 系啦。 哇！喺度连咩名都起埋喎。 咁其实佢写俾佢，咁但系到最后佢哋都系离咗婚。 系啊 ，John Denver 系少少即系多情民歌手嚟。 系， 嗰啲嘅歌咧，因为佢写嘅时候真系哇，嗰啲歌词真系， 嗰啲词好靓， 冧到尽啊！即系如果佢个太太听到呢只歌，真系系。即系佢做错咩嘢都要原谅佢。 佢话佢听翻呢只歌，佢都会喊嘅。 系噶，真系相当精彩嘅一只歌，叫做《Any Song》。 You fill up my senses like a night in the forest, like the mountains in springtime, like a walk in the rain.Like a storm in the desert, like a sleepy blue ocean, you fill up my senses, come fill me again. Come let me love you, let me give my life to youLet me drown in your laughter. Let me die in your arms. Let me lay down beside you. Let me always be with you. Come, let me love you. Come love me again. Let me give my life to you. Come, let me love you. Come, love me again. You fill up my senses like a night in a forest, like a mountain in springtime, like a walk in the rain, like a storm in the desert, like a sleepy blue ocean. You fill up my senses, come fill me again. 呢个系一只嘅去到即系将所有嘅感情摆晒落去嘅一首情歌，送俾佢当年嘅太太，叫做 Annie。John Denver 的作品，一隻民歌喎，竟然唱少有。 我哋成都好中意唱民歌嘅。 誒，你中意唱？其實喺學校，喺學校冇人唔唱民歌噶啦，冇其他歌唱。 我哋成日都好多啲 inter school 嘅 concert， 好多 係啊，周圍去啲學校。 所以係啦，即係你嚟我度，我嚟你度咁啦，咁啊輪流搞啦，咁啊幾好嘅。即係啲神父修女啊、校長啊都好開心嘅，因為咧搞嗰啲咧就一定係籌款啊、慈善啊，同埋咧佢唱嗰啲歌嘅內容咧，即係唔使點審批都 OK 嘅，因為全部都民歌嚟。 咁啊，講真喎，我哋嘅年代嗰啲歌詞咧，好純真嘅啫喎，真係。 咁梗係咯，咁所以唔使審批咯。 係咯。 而家嗰啲要咯。 而家嗰啲真係撐得遠 啊！而家真係一粒隻字都要審批嘅，即係如果我哋喺中國內地唱歌，一定要。任何演唱會之前要交咗一扎歌啊，交上去啊。Encore 嘅歌咧就唔使交住。 你記得當年我哋兩個都一起喺廣州做咗幾場， 做過一次，做過，係啊，好似 喺廣州啊， 係噶，係啊，係 TVB 個監製嚟。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好一定會噶啦，因為我哋嗰個年代即係。全部啲好嘅音乐交叉感染噶嘛，即系意思即系话咧，大家 mix 落去，即系有时我夹你，有时夹佢，咩人都夹过咁滞，即系差唔多咩嘢。 我哋个年代真系所有啲歌星咧都一齐做过嘢，大家一齐夹过。 系啊，我哋嗰个年代即系我哋大家都年青噶嘛，嗰阵真系，所以容易夹嘅。 系， 因为我唯一就真系大部分都夹，我都未夹过邓丽君，真系如果有，即系我哋太细个。 邓丽君，我谂佢多数都系自己唱嘅。 系啦，好似冇嘉宾。 佢冇乜点。 许冠杰我都夹过。 同佢一齐录个音啊，我觉得。 冇嘅。 佢冇同第二个录个音啊，男声。 印象中又冇。 应该好似冇嘅。佢中意自己唱嘅。 系啊，即系。 佢嗰啲 production 咧，全部去晒日本，好昂贵咁。 啊，嗰个后期噶啦。嗰个后期嘅，都系去咗宝记嘅，即系之后就过去，之后又翻翻嚟又将。一啲昂貴嘅錄音咧，攞翻翻嚟，唱曬中文，嗰啲日本歌嚟嘅本身，佢日本版嚟，咁但係後來嗰啲島國情歌叫做，所以改咗島國之情歌咯，咁啊全部變曬中文，就好 hit 噶啦，啲水準都好高啊嘛，係好聽嘅嗰啲歌，咁啊再後啲咧，就有啲再後啦，咁啊去到八十年代尾嘅時候，有一大扎嘅國語歌好好聽嘅，寫得好好。因為唔知點解台灣突然間多咗好多作曲嘅，即係 singer songwriter， 即 係由台灣飄 過嚟嘅創啊，即係唱作人。其中呢隻好聽啦，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係啊， 其中一首啫，好多首。 我揀咗呢首歌，因為真係詞又好，歌又好。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你，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所以不敢 你说要远行，暗地里伤心，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 呢、这个版本我唱几句佢听，还有几多天，仲有几年，何以人生欢欣咁短？还有几分酸，仲有几分甜？问句那天。可再相恋，还有几多次，仲有几内缘，让这夜拥有的依恋再一片。我是记得咁多啫，所以会甩嘅，记忆嘅咧系会甩甩地嘅，呢个系先真正人生。因为一生人所有嘢记得晒系冇可能嘅、 嗯， 记得晒亦都冇用嘅，因为有好多系垃圾嚟嘅、 嗯。 啊，我哋净系记得我哋值得回忆嘅， 值得记嘅 部分，所以甩甩地咧喺记忆系应该要甩甩地就啱啦。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好好听啊，今晚小唱嘅一首国语歌，跟住落嚟咧都系帮我哋怀旧啦。以前有一对嘢，我哋上次同阿坚喺度讲笑嗰对嘢，叫做 Santo Esmeralda。我哋有中文嘅，不过而家唔再讲啦。但系有一只好鬼死浪漫抒情，同埋咧好痴情嘅一首歌，叫做 You're My Everything， 你是我的所有。 You're my everything. The sun that shines above you makes the bluebirds sing. The stars that twinkle way up in the sky tell me I'm in love. When I kiss.Your lips, I feel the rolling thunder to my fingertips, and all the while my head is in a spin. Deep within, I'm in love. You're.The love you bring. You're my everything. To see you in the morning with those big brown eyes never fear, for I am near. Everything， 你是我的所有，但我想起一些很不浪漫的东西。我小个的时候经常听到，即看到在书上看到这一句，就是你是我的所有，你是我的灵魂那些、嗯、你知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老夫子漫画。我最喜欢看老夫子漫画。 我都睇好多啊！ 嗰啲有里边有个有里边有个 Pat Chan 嘅，有个陈小姐嘅， 唔 系啊，系啊，个女主角系陈小姐，冇冇话 系 Pat， 系啦，但系即系我谂到同你都即系好相似嘅，即系姓陈啦，高高瘦瘦妞妞咁样嘅， 系咪啊？ 系啊，好靓嘅， 哦， 所以一样啦，系啊，咁啊，咁啊，所以阿老夫子好中意佢嘅。就成日咧，即系追求佢啦，但系永远都系撞板啦。咁成日揸住扎花就跪喺嗰度嚟，你是我的所有，你是我的永远，即系嗰啲咧写晒喺度嘅王泽，个作者叫王泽。系跟住讲翻嚟先，我有一只歌咧好想唱，系我以前咧你嚟我成青年嘅时候嗰间餐厅唱歌嚟，你嚟睇 你 嚟听我，系喺度听过我。咁啊！呢只歌咧就真系由嗰阵唱过之后咧，到而家未唱过，叫做 Until It's Time for Me to Go。但系我好中意点解？因为嗰阵猫王咧嗰、那个，即系 Elvis Presley 嗰个夏威夷全球卫星直播嗰个演唱会就唱咗呢一只歌啦。我哋要唱啦，好好听。 You're not a dream, you're not an angel, you're a man. I'm not a queen, I'm a woman, take my hand. We'll make a space in the lives that we plan. And here we'll stay until it's time.For you to go. Yes, we're different, worlds apart. We're not the same. We'll often play at the start, like in a game. You could have stayed outside my heart, but then you came, and here you stayUntil it's time for you to go. 歌咧亦都唔系阿猫王原唱嘅，不过都喺六十年代咧就已经出版过。有冇一个不知名嘅，我唔记得咗咩名字，即系唱过呢只歌。 好多人都唱过呢只歌， 后来有好多唱。 我中意听个版本就系 François Sardi。 François Sardi 话系法国嘅女歌手。 又有 Helen Reddy 啊， 系啦 ，Nancy Sinatra 啊 ，Vicky Carr 咁，好多都录过。 哇，咁啊咁多人录，咁诶一定好听啦。十一点半咯噃。还有半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聚， 咁快十一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事务局正积极统筹公务员义工贺国庆活动。杨何培恩在一个活动致辞时话，75对来自不同政策局和部门的义工队将举办和参与国庆为主题的义工服务。这75对义工队在9至11月期间动员大约4500个义工举办和参与不同活动，当中有参观和导赏、探访、兴趣班、手工艺制作、体育活动等，预计有34000多个服务对象受惠。他希望这75对公务员义工队可以借助活动和市民分享国庆喜悦，培养社会大众爱国情怀，并为有需要人士送上关怀。消息指，中大医学院副院长卢毓明获遴选委员会推荐为中大校长候选人。中大校董会最快星期五开会讨论任命，如果获4/3校董会成员支持，任命将获得通过。卢毓明是有无创产前检测之父之称，曾经获多个国际重要奖项，去年获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身兼中大校董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表示，社會和師生都對新校長有期望，相信一個在科學和醫學領域都有卓越成就的科學家能夠符合大眾期望。中大校長段崇智今年年初請辭，提早在明年1月卸任。一個年約30歲的女子在屋企被打邊爐用的石油氣罐炸傷，送院治理。晚上九點幾，警方接報指女子在長沙灣集輝街一個大廈單位內煲中藥，期間女子以火槍點火，石油氣罐突然爆炸，她面部和手腳燒傷，送往瑪嘉烈醫院治理。黎巴嫩真主黨二號人物副總書記卡西姆表示，真主黨已經進入與以色列戰鬥的新階段，形容是一場開放式的清算之戰。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讚揚真主黨表現出堅韌和勇敢，並決心與以色列戰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以及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的抵抗運動。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較早前表示，以色列過去幾日對黎巴嫩真主黨發動一系列打擊，如果對方還不明白當中的訊息，他保證對方最終會明白。總統克爾作格重申，以色列沒有興趣與黎巴嫩開戰，但黎巴嫩被真主黨綁架。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認為，地區軍事升級不符合以色列的最佳利益。天氣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星期二仍然有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 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 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咧好自豪咁样同佢女朋友讲话：，我已经咧财富自由啦。咁佢女朋友就好开心啦，就话：，咦，咁你啲财富咧？小明就话：，佢哋玩够咗会翻嚟噶，财富自由。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谁说时间片刻变残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 和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谁说时间片刻变残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 时间到了11:40，紧握我们的手，度过余下的半小时的二千靓歌啦。因为我哋有好多靓歌等住你，包括呢一只。 Le ciel bleu ce nuit peut s'effondrer et la terre peut bien s'écrouler. Peu m'importe si tu m'aimes.Je me fous du monde entier Tant que l'amour inondera mes matins Tant que mon corps frémira sous tes mains Peu m'importe les problèmesMon amour, puisque tu m'aimes. Shall I catch a shooting star? Shall I bring it where you are? If you want me to, I will. You can set me any task. I'll do anything you ask. If you're lonelySay you love me still when at last our life on earth is through I will share eternity with you if you love me really love me let it happen I wonDarling, I won't care. de réunir ce qui s'aime. Est-ce que c'est un sens de l'air?这个、呢只歌咧就系、是、今届嘅奥运会喺巴黎铁塔上边由 Celine Dion 演绎嗰一首《牵挂泪流》，哦，即系 You If You Love Me，爱之重赞，即系久久未复出，突然间一睇嗰度就喺巴黎铁塔上一唱，哇！真系 唱得好澎湃。 佢真系跟住呢只歌系形容佢真啊，佢真系 real superstar Celine Dion。因为 Superstar 亦都系一只 Carpenters 嘅代表作。今晚我哋有陈美玲 Pat Chan 佢擅唱，我哋亦都中意佢唱 Carpenters 嘅歌曲 Superstar。Superstar。Sometimes in the morning, When shadows are deep, I lie here beside you, just watching you sleep. And sometimes I whisper what I'm thinking of. My cup runneth over with love. Sometimes in the evening, when you do not see, I study the small things you do constantly. I memorize moments that I'm fondest of. My cup runneth over with love. In only a moment, we both will be old. We won't even notice the world's turning cold. And so in this moment, with sunlight above, my cup runneth over with love. With love， 中文叫做《是谁沉醉》，原曲叫做《我的爱情满日了》。My cup runneth over。今日嘅节目，我哋有我哋嘅特别嘉宾。有你喺度，就有抒情嘅 Carpenters 靓歌听啦。Pat Chan 陈美玲 ，Carpenters 嘅 I Have You。 I have always been a dreamer, followed visions of my own.I was born to belong to the lines of a song and make them my home. I believe in happy endings, though I've only known a few. For as rare as they are, like a bright falling starI found one in you. Sometimes all the world can seem so friendless, and the road ahead so endless, and the dream so far away. Sometimes when I'm almost to surrender, then I stop and I remember I have you to save my day. Often my imagination has me reaching out too far. When I fell, you were there with your hand in the air. You knew from the start. Sometimes, after all you've done to save me throughEvery step along the way. Sometimes people ask truth, it comes from knowing I have you to save my day. Sometimes feeling helpless when I held you, wishing words would come to tell you I have you to save my day. I 每一日都可能会听到呢只歌嘅，因为手机里边都一定有呢一首叫做 I Have You。都是 Carpenters 的歌曲，当然今天的 Carpenters 的歌都唱极都不会唱得晒，因为他们的歌是永恒的，很啱我们任何时间听的抒情，但是又不会令人奄奄欲睡，所以又好像很舒服，但是又不想睡着，唱多首咯。这一首叫做 For All We Know， 都是他的名曲之一。 The two of us, strangers in many ways. We've got a lifetime to share, so much to say, and as we go.From day to day, I'll feel you close to me, but time alone will tell. Let's take a lifetime to say. 其实都有啲意犹未尽啊，做好多嗰啲啊，我想你唱啊 ，I Need to Be in Love 啊，哇，我好中意呢首。 佢哋喺日本系非常之流行嘅呢首歌。 咁啊，就佢又有一次系同呢一个系咪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系啦，吓 Symphony Orchestra 就合奏好多 Carpenter 嘅歌。 系 呢啲都系他们两兄妹留下的足印、memories。好彩呢，成日都讲话录唱片呢就都是几好的。因为这些歌好像历久常新咁。 你又唔需要话好似一出电影，你要坐定定咧，话好辛苦先揾翻出嚟睇。虽然而家有即系有啲碟啦吓，咁但系好难嘅。但听歌真系随时随地，揸车、瞓觉、做嘢吓、食饭、食早餐，都可以听嘅。 系，我都会。全日都是这样听歌的， 是的，是的，即不同的 时段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工作都可以听不同的歌，我都是这样。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即越来越，即以前可能因为太忙，就是一播歌就是工作，好像现在就是因为不听歌不行，即吃早餐都要听歌，驾车要听歌，做回来做节目就更加开心，可以唱甜。所以呢，即係多謝呢啲前輩，多謝我哋呢啲偶像啊，留低咁好嘅聲音， 錄咗咁多咁多好嘅歌， 太好， 俾我哋一路咁聽， 感激感激。所以今晚我哋感激我哋特別嘉賓啦，阿 Pat Chan， 咁你就唔好停下來咯，我哋唔會再有 Covid 嘅啦。 好啊，好啊，好啊， 歡迎你再翻嚟。Sleep, lay me down.And hold me close me in your arms, and I will close my eyes. Please promise me, and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And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多谢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多谢远方喺世界各地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更加再多謝就是聽我們重溫節目的朋友，你可能未是夜晚，或者未是今天的11:59分，所以都感激你，希望夢中一起再聽過。 愛人你可否允許，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同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可找着。 Good night. Good night.